他想让大家过年都能吃上肉，于是从邻村偷了一条狗。为了防止别人找上门来不好解释，他又亲手勒死了鲁二。 哎呀妈，太小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 天上龙肉，地下的驴肉， 那叫天上的龙肉，地下的驴肉。 那行，你找驴肉出去。 我说，这是哪来的肉啊？ 哎，你我哥把鲁二勒了，让咱大伙过年。哎，狗肉可大补啊！ 就是，大庆，今天还是你掌勺，你勺有准儿。今天晚上你还是咱们的掌勺大师傅， 保证人人有饭。 哎，好， 别 抢， 别抢， 别 抢， 别 抢， 别抢，别抢，别抢，别抢，别同学们，战友们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给我们革命的青年寄予无限的期望，他说， 这回啊，事儿闹大了。 谁干的这么绝呀、啊？真绝！ 没了，这人通了。 什么呀？ 帽子，军帽让人通了。 这就是那次改变了几个人命运的军帽事件。那顶看似普通的军帽，他在姚亮的心中却是神圣的。 跑不了，找不到帽子，我死不瞑目。 就这些人，别人没有胆子进这屋偷东西，帽子离不了这屋，你找吧。 偷到我头上来了！哎，来一下！哎，起来一下！哎，起来一下！哎，起来一下！ 诸位哥们儿，对不起，我叫醒大家也是万不得已。我帽子丢了，就刚才的事儿。我刚才跟陆高在房间场上有半个钟头，也看不见这房子的门。我先问一下，是不是有人拿错了？拿错了不要紧，谁都有拿错的时候，现在拿出来不晚。谁拿错了？有拿错的没有？ 别这么啰嗦， 谁拿了痛着拿出来。今天大过年的，咱们大家伙没事，要是翻出来 翻，翻什么呀翻？ 那我就对不起大家了，请你们把箱子都打开。 我告诉你，公安局也没有这权利。 谁他妈心里没鬼，趁早把箱子都给我打开。 你要翻可以，姓姚的，你要是翻不出你的军帽怎么说？ 在谁的箱子里翻出来找谁说话。翻不出来帽子是我得罪大家，谁想怎么着啊？ 随他的便，我奉陪就是了。这话可是你说的啊，大家伙都听到了。你翻，你让他翻 翻。 你们聊聊，他俩我能拿有东西吗？没有没有，小宝宝， 没有。 二狗，二狗去哪了？今天晚上谁看见二狗了？啊？ 声啊，声啊，声啊！ 什么声啊？ 什么声啊？太没声了！ 啊， 没 声 了！ 啊，没声了！ 宝宝， 宝宝， 可好玩了！ 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快！ 一个女孩走到这一步，除了死，只有把孩子生下来。我不想死。 那你想生？ 我怎么会想生呢？ 又不想死，又不想生，那你怎么办啊？